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，捷克、丹麦和瑞士分别在9月30号和10月1号举行了庆祝集会，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另外，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，民主刚国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9月30号发行了公报。